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Hello， 大家好，又嚟到星期一嘅一剧之本啦。 你翻马戏团噶你？乜料啊你今日？ 有你哋最想见嘅 Winky 赖慧玲。 好彩我哋呢个系电台节目，就系见你唔到，所以咁想见啊嘛。见到之后，通常啲人都唔系咁谂嘅，因为 好，仲有啱啱讲完嘢嘅黄晓初， 呢个就好彩见唔到样嘅，因为 嗱，好啦，阿初，好耐冇见啦，成个礼拜啦， 系点先？ 你去完法国喎，好似系嘛？之前 啊，系啊，都早一排嘅事嚟， 系啊，咁啊，今日讲翻啲关事又唔关事嘅嘢啦，好嘛？ 咁你想点啫，大佬啊？ 我有咩帮到你啫？其实开头咪揾啲好似好特别嘅嘢搞下 咯。你好叻啊！你成功咗噶啦，算啦，继续啦，好嘛？ 好啦，我哋今日要讲咧就是、一套应该依家落咗画嘅电影咧，就系、是、Lucy， 香港译咧就系、是、Lucy 超能杀机嘅。咁啊，佢点解我话同法国有少少关系呢？因为佢主要取景都系台湾同埋法国两个地方啦。咁、 哦、 啊，所以咪好有关系咯，同你。 我 觉 得你啱啊！我觉得你真系讲得啱啊！ 咁啊，呢套戏大家都知道主演就系 Lucy 咧，就系 Scarlett Johansson 啦，同埋 Morgan Freeman 啦。咁佢嘅导演编剧咧，佢个名咧就叫洛比桑。 系啊，系啊， 好好啊，咁样译名系，因为佢另外嗰个我唔知咩文嚟，我唔系好识读，系嘛？咁系唔识啊嘛。好啦，阿初，咁呢套电影你都有睇啦。 我系啊，我有做功课噶。 咁你中唔中意啊？ 我 OK 啦 ，OK 系嘛？其实咧，我睇呢套电影之前咧，系好多人觉得哇，好正佢 idea， 哇，我都会谂下，如果自己个脑不断开发会系点啊？哇，好似好吸引咁，我觉得。 我啲 friend 就好两极咯，有啲 friend 好中意，有啲 friend 又都唔知做乜咁样咯。 我大部分 friend 都超中意， 系啊。 我睇完之后，我反而几失望， 系、啊、 可能有啲期望佢睇，成日都系咁噶嘛。你睇系好有期望，同埋我自己睇完，我系觉得我真係要港股唔好博股， 係 咁樣去睇囉。 點樣港股唔好博股嘅講清嗰啲， 即係我要好信服佢嘅橋啦，即係佢啲事嘅發生我唔好去拗囉。因為佢而家講緊係你個腦開發之後有啲咩轉變，有啲咩可能性囉。咁嗰啲可能性又事實上係一啲未經證實嘅嘢嚟㗎嘛，咁所以佢可以好天馬行空㗎。但係火我覺得，哇，會唔會咁啊？會唔會咁超越肉體啊？會唔會可以識飛啊？即係我會不斷去 judge 咯。咁所以我唔係好 enjoy 呢個戲嘅。咁但係可能如果你覺得唔係喎，你真係可以好天馬行空，我好鍾意你將佢創作到可以識飛喎，咁係另一個睇法嚟嘅。呢個係 taste 嚟㗎喇，我覺得已經。 我觉得几复杂嘅呢个戏，即系特别系咧，有啲人我唔知啦，即系睇完个戏之后，我都有啲位我系晕晕地嘅，晕晕地咁样，即系晕晕地嘅意思啊，即系唔系好清楚，唔系好肯定，唔系好明咁啦。你知我个人啊好衰啊嘛，我系理科底噶， 系啊，我都觉得我系、啊， 即系我哋系嗰啲你唔系明晒咧，我会唔知点算嗰啲嚟，即系我唔知大家同唔同意我啦，即系可能有啲人黐线嘅，你睇戏使鬼咁嘅咩？即系但系可能我习惯系咁啦，你见我哋平时讲啲嘢都系咁样啦，咁我睇完之后有啲 有根据， 有啲位就唔。系好肯定咁样嘅，咁唔系好肯定都唔紧要，因为有阵时有啲戏唔系好肯定，我都唔觉得有咩大问题嘅。咁但系跟住咧，又即系上网见到有啲咧话，有人咧就分析晒成个 Lucy 嗰个戏啦，就好似好有启发咁样。咁我走去睇嗰篇文啦，又系讲埋晒啲无谓嘢，懒你好似明啲嘢咁，讲咗又等于冇讲咁。我成日都觉得，即系我好鬼憎咧，你睇个戏，然之后睇完个戏之后咧，要睇埋个导演的话先明个戏。我一睇完个戏之后咧，要有个人出嚟解。 话你先嗰个戏先至得嘅。喂喂，咁嗰个戏就真系唔得啦。点解你唔摆喺个戏入边啫？ 咦，但系 Lucy 唔至于有人解话系嘛？ 唔 至于。即系你话嗰啲人去分析，佢分析啲咩先？ 即系有啲人咧，总系中意我叫呢啲做 over interpret， 即系懒系分析嗱，你系见到佢咁样咁，同时佢又咁咁咁咁咁，即系所以咧由此可以见到咧，其实佢系咁咁咁咁嘅咁样，即系夹硬俾啲咁样嘅解话落去，但系嗰啲解话可能连个导演自己都唔系咁睇嘅，你个创作人都未必系咁睇嘅，好多呢啲咁嘢噶嘛。咁我自己就好憎呢啲嘅咯。 但系咧，我突然间闪过，你之前讲Inception 啊，系嘛？即系反而有啲观众睇翻啊，几时系真实，几时唔真实啊？喺个戏里面揾啲蛛丝马迹，呢啲就唔同啊嘛。呢啲好似系有根据少少噶嘛。 我觉得系实质啲咯，因为我哋永远就算我哋读戏剧嘅时候，你做演员做导演永远都系啦。第一样嘢系咩啊？叫你分析唔系啊 ，look for facts。 嗯， 系咪 啊？ 你一定系攞住一啲实物，你嗰个演员点样翻去分析你个导演嗰个意念啫？个导演话俾你听，你帮手 execute 啊得啫。但系个 facts 系佢喺嗰度杀咗嗰个人，呢个系 facts 嚟嘅，佢攞把刀刉死咗佢。我哋见到呢一场嘅，喺个戏入边冇交代过嗰场系假嘅，冇交代过嗰个系梦境嚟嘅，系真嘅。咁嗰个系 facts 嚟，咁我攞住啲 facts 嚟推进啊嘛。我 系 由佢嘅行动所有嘅事实嚟去推敲噶嘛。咁我哋头先讲个 inception 嗰个，我就觉得系有根据嘅，但系我哋唔喺呢度花太多时间去讲啦。但系即系嗰啲咁样嘅所谓 interpretation 啊，或者系一啲嘅所谓你话评论又好，解话又好嗰啲啦，我都系觉得无谓啦。点解要搞咁多？ 即系如果有啲系冇根据个人睇法，就可以唔需要攞出嚟讨论。 倾下闲偈咯。我点解即系我有兴趣知道你点睇？咁你讲俾我听，讲完之后啊，我可能有一啲得着，咁咪得咯。你嗰个睇法系你个睇法啊嘛，唔系个戏嚟噶嘛。 系 即系你个睇法按个戏啊嘛。咁冇问题啊。咁我咪听下你个睇法咯。你可唔可以坐？你梗系可以坐啦。我可唔可以唔同意你？我梗系可以唔同意你啦。 吹水啫嘛。 我都可以坐噶。我点解唔可以坐？我可以坐，冇问题噶。咁但系即睇下大家見機嗰啲嘢係乜嘢咯，即係有陣時有啲戲咧，即係譬如嗰啲推理小説嗰啲，即係嗰啲偵探片啊嗰啲，喂，你如果嗰個嘢你成個戲入面係冇推理成分，嗰啲嘢係完全冇根據嘅，係一個人突然間隨口噏嘅，咁唔掂啊嘛。 我感覺到 係啊，即係你感覺到喎，大佬，即係你唔可以咁樣啊嘛，即係譬如睇福爾摩斯嗰啲咁啊，哇，成套戲咩 black magic 喎，我最近睇翻啊嘛，喺飛機度又睇翻，就係、是、去法國嗰段無啦啦喺個飛機度，我專登睇多次福爾摩斯就係、是，因為我記得我讚過嗰個戲，特別係個 ending， 因為推理小説呢啲咁樣嘅偵探電影咧，最尾解話嗰個位通常都係好悶噶嘛。你可以想象到有個人出嚟咧，全部嘢講。福爾摩斯咧，佢嗰個位係做得好好嘅，但係我哋今日唔係講福爾摩斯，但係我睇翻成個人哋成個前段一大段全部係講 black magic 噶，但係到最後人哋點樣講得通嗰個 black magic， 原來係用咗一啲科學嘅方法係做到嗰啲效果，講到通曬嘅。咁我覺得喂，咁人哋真係要解話要講得通先得㗎嘛。 但係嗰個通曬嗰個誤悶係咪因為會有一啲 surprise 喺度，有一啲驚喜？ 有少少嘅，有少少嘅， okay. 但係嗰個唔係重點咯，即係重點係你逢係呢啲咁嘅戲咧，你一定要全部嘢通先啦嘛，又有一个好出名嘅一个系十二老汉。 哦， 十二老汉你讲嘅十二个陪审团 ，suppose 喂你单案警察查完，律师政府告佢，然之后你有辩护律师，嗰个人自己辩护，又有证人，咁然之后十二个人入嚟喺度就倾究竟点啦？美国当年嘅司法制度就系十二个陪审团要一致通过，跟住十二个人就喺度倾。点知十一个人觉得有罪，有一个人觉得佢有可能系无辜，有可能啫。然之后倾倾下，到最后竟然系十二个人都话佢冇罪，然之后令到嗰个人冇罪。咁当然边个啱边个错，我哋先唔讲啦。但系佢要喺个戏入边所有 fact 系攞住啲 fact 嚟讨论，然之后 convince 到戏入边嗰啲人物，而我哋作为观众喺出边系被呢啲 fact 嚟影响到，令到我哋明白个戏点样推进嘛。所以 fact 系重要嘅。就算我哋自己做演员导演，而我哋唔系纯粹系靠我哋个人感受，然之后话啊，好似系咁上口，然之后咁样去噶嘛。所以点解我觉得有啲网上面嘅评论或者睇其他嗰啲，我觉得有啲太过花巧啦，真系太过雕龙雕凤啦。 咁但系事实上，我哋今次讲嘅 Lucy 嘅佢嗰个原因都唔系我哋会经历到嘅，即系已被证实嘅一啲嘢啦。咁事实上佢 create 出嚟，佢創作出嚟嘅嘢嘅空間係真係可以好大，所以你講到如果 fast 嘅話， 我又唔知道可唔可以用呢一樣嘢去評論呢一個戲咯，即係唔知道可唔可以用 fetch 呢樣嘢去評論翻呢個戲。 我講咧，頭先嗰啲網上嘅評論嗰啲咧，係講一啲即係話呢個戲嘅寓意啊、implication 啊嗰啲嘅。咁嗰啲你冇得同佢拗嘅，嗰啲大家睇完咪算咯，有乜所謂啫？有人咁睇，咪有人咁睇，你同意好唔同意好？我唔係我唔同意啊，只不過睇完之後，哦有啲幾得意啊，你嘅睇法咁樣 ，that's it 咁樣。但係調翻轉頭，你係 fact 嘅話，咁你喺個戲入邊見到噶嘛？有邊啲嘢係真係發生咗？唔係你將幾樣嘢堆砌埋一齊，然之後你分析出嚟一個新嘅睇法啊嘛？ 係， 我覺得嗰啲就多咗嘅，即係冇需要咯。 好啊，咁不如我哋依家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我試下講多少關於 Lucy 嘅劇情，再同大家討論下。嗰、那個空間係咪可以咁樣啦？好唔好啊？好，咁我哋轉頭翻嚟再見。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賴慧玲。 好啦，我哋繼續翻翻嚟一劇之本。我哋今日講緊嘅劇本咧，就係 Lucy 超能殺嘅，應該係一個啱啱即係差唔多落畫或者落咗畫嘅一套電影啦。咁啊，初學，不如我哋即刻講下佢嗰個內容啦。 內容其實就係講阿 Lucy 啦， 係咪先 ？Lucy 咧，佢就係一個大學生嚟嘅，應該、就講佢應該喺台灣讀緊書，但係其實你知道大部分喺去外國讀書嘅人咧，都係咁樣嘅，就唔係讀書嘅，主要係玩嘅啫。 你當年係咪 啊？係啊，玩係好重要噶。 梗係啦。 咁啊，跟住就 Lucy 就識埋啲人啦，咁啊。點知咧，其中一件事咧就係佢識咗個男仔，個男仔突然間就叫喂，你幫我帶啲貨啊！咩嚟噶？我冇文件啫嘛，咁样嗰啲啦。咁卒之咧就无啦啦系攞只手铐踏住喺佢身度，喂你快啲帮我啦！佢因为对家唔中意我，你帮我攞入去酒店入面得噶啦，咁样。跟住就佢我有冇搞错？我唔知咩事咁啊，逼咗入去酒店度啦。佢又好不情愿嘅情况之下，咁入咗去个酒店度话要联络阿张先生。咁啊，酒店入边啲人就即刻就真系严阵以待啦。然之后即刻帮佢联络阿张先生，跟住即刻就有人走落嚟，你系边个揾佢啊？你叫咩名啊？快啲講啊！你叫咩名啊？佢叫 Lucy 咁啦，咁我哋就知道佢叫 Lucy。同時咧，就係、是、門口就有個男仔，就是、之前就係逼佢攞住嗰個公事機，就攞咗手佢起身。跟住嗰啲人一落嚟咧，就殺咗嗰個人，然之後就即刻夾咗阿 Lucy 就上去啊張先生嗰間房啦。入到去張先生房，第一件事就係見到咩屍體咯，就係、是、已經係有人係俾人唔知打死咗定係咩，一地都係血啊嗰啲咁樣啦。Lucy 就好驚啦，咁啊嚟到就打開嗰個夾啦，原來入面咧係有啲藍色嘅粉啊，粒粒粒咁樣，唔知係乜鬼嘢啦。點知啊，張先生就叫啲人出嚟試啦，就揾咗個好似係唔知係咩人嚟啊。總之佢係即係暈下， 好識得試呢啲藍色蜘蛛嘅人、 啊。睇嚟好識得試藍色蜘蛛嘅，佢應該專業做呢樣嘢嘅，睇得出佢樣。咁佢走出嚟就試啦，咁試完之後就應該係都唔錯啦，嗰個藥效咁樣。咁喺呢個時候， 係啦， 咁就咁跟住咧 ，Lucy 就已經係俾人哋整暈咗啦。整暈咗之後就發現咩事呢，就係、是、原來佢醒返就發現自己俾人開過肚啊。開刀做咩呢，就係、是、然之後就呢個張先生就話俾你聽，哦其實好簡單啫，我哋就係將一包呢一個叫做 CPH4 呢包咁嘢，就係頭先嗰啲藍色珠珠粒粒嗰啲咁嘢啦，就擺咗呢個肚入面。咁而家你嘅工作呢，就係、是、麻煩你幫我運去一个唔知咩地方， 你老家噶嘛，系佢哋四个都系翻老家咁样。 啊，翻去即系美国咁啊，你就帮你买晒机票啦，呢、這个就系你个假嘅证件，咁你就飞去得噶啦，搞掂晒，去到有人接你噶啦，咁样。咁就原本就系咁样，咁当然啦 ，Lucy 就好惊啦，无啦啦，喂大佬，我大学生嚟，无啦啦俾你捉住我去运毒，咁点算咧？咁样，咁冇办法啦，咁就被逼俾人困住咗一阵，然之后就逼佢要上机走噶啦，其实。但系与此同时咧，佢就因为喺途中咧，就同嗰啲负责去处理佢嗰啲人咧，就有少少争执啊。嗰啲人咧就可能嗰啲人亦都唔知啦，就踢阿 Lucy， 仲踢中咗个肚啊。咁就出现咗个咩情况咧？就系、是、阿 Lucy 肚入边嗰啲蓝色珠珠咧，就呢个 CPH4 咧就漏咗出嚟啦，就开始渗咗入去咧阿 Lucy 嘅身体入边。咁啊 ，Lucy 嘅身體開始吸收嗰啲嘢，就有開始有啲奇怪嘅反應啦。咁啊，話風一轉，咁我哋又要講下 Morgan Freeman 啦。 啊，係。 咁啊，戲入邊有另外一個好主要嘅角色嘅，就係 Morgan Freeman， 佢嘅工作係咩咧？其實係一個大學教授，就係、是、做一啲即係唔 唔知啊，脑嘅研究啦，即系人脑嘅研究啦。咁啊做嗰啲研究就喺度讲紧学咧，就系讲话哦，当人脑咧，我哋而家咧只系发挥到大约系10% 嘅啫。跟住佢估计咧，如果人脑咧发挥到咧20% 又会点，30% 又会点？如果发挥到100%嘅话，我都唔知会点啊。我哋都系估计嘅啫。咁好多啲学生喺度问佢问题啊 ，challenge 佢，因为 suppose 佢系呢方面嘅专家嚟。咁好啦，咁啊，我哋知道原来有一个即系另外一条线，另外一个古仔，另外一个人物，就有一样嘢咁嘅发展。好啦。Lucy 吸收咗嗰啲药之后咧，点知就奇怪嘅事情就发生啦。就是、Lucy 咧就第一就好似系鬼上身咁啊，晓飞啦， 即系突然间 嗰场戏系 佢系咁喺度震个身体，震下震到上天花板咁。 系啦系啦，咁总之就讲古就唔好博古，好似你头先咁讲，咁佢就开始识飞啦，就特异功能，然之后开始有好多奇怪嘅特异功能啦。咁点知就有人入嚟就咁啱就想骚扰佢嘅时候咧，佢就突然间就真系。异能爆发，跟住就控制晒个场面，就整断晒啲锁链，就已经可以自己走出，然之后立埋啲枪， 系啊，突然之间武功高强啊， 系啦系啦，总之佢有特异功能啦，然之后就嗱林就走咗，跟住就自己走去个医院度。就同啲醫生講就唔該，我肚入面有包嘢，同我攞出嚟啦。咁但係啲醫生喺個手術室度，我喺度醫緊個腦瘤嘅病人喎。跟住 Lucy 就話：哦，佢係因為乜乜病，邊度有粒瘤，你救唔到佢，你死硬啊！跟住一槍開槍就射死咗佢。 係 就話得啦，你救唔到佢噶啦，你而家幫我開肚啦。咁使唔使做麻醉？唔使做麻醉噶。跟住佢仲喺度 text 緊噶嘛，佢 send message 俾佢媽媽噶嘛咁樣。咁跟住就攞咗嗰啲藍色嘢出嚟啦，然之後攞咗啲藍色嘢出嚟，咁因為嗰個係醫生嚟啊嘛，咁個醫生就究竟係咩嚟噶？咁佢同個醫生講就係話呢啲喺我肚入邊嘅呢啲係一啲叫 CPH4 咯。咁個醫生就嚇 CPH4，佢話因為從來冇人工做到呢樣嘢出嚟過。如果人工做到 CPH4 都幾犀利。咁 CPH4 其實係咩嚟咧？原來就係話啲 BB 咧仲喺媽媽嘅肚入邊啊。 嗯。 BB 發育到某一個時期咧， 係 啊，大約六個星期到，就會突然間有一段時間咧，就個身體同埋母體咧就會製造好多呢啲咁嘅 CPH4 出嚟，就令到佢骨骼嘅發展啊，全個人嘅 development 咧就係有一段好重要嘅發展，就係、是、靠呢啲 CPH4。但係一路冇辦法人工做到呢樣嘢出嚟嘅。咁而家如果真係有人工做到，咁都幾勁啊咁樣。咁 Lucy 聽到之後咧，咁因為佢吸收咗呢啲咁樣嘅 CPH4 咧，佢嘅不論係頭先我哋話已經有開始有第二功能啦， 係咪 有曉飛， 同埋佢又打俾佢媽咪同佢講話，佢覺得佢嘅 sense 開曬，又會覺得記翻起細個 BB 嗰陣時，係 啦，即係佢媽咪錫佢啊，又或者佢喺個肚入邊啊嘅所有感覺都記得曬。 係。咁呢個就好明顯，佢已經係超乎咗常人，超越咗常理㗎啦。咁好啦，咁佢有咗呢个咁样嘅特异功能，佢又开始知道自己原来体内系有呢个咁样嘅药物，令到佢身体有咁样嘅产生之后咧，当然啦，个医生亦都同佢讲，正常嚟讲，如果你体内入边有咁多 CPH4 嘅话，你应该死咗噶，你唔死都已经系一个奇迹嚟噶。咁但系咧，佢就开始有几样嘢佢发现咗。第一就系话，因为佢嘅智力而家相当高啊，佢开始发现咧就系话，再系咁样 develop 落去，佢好快会死，应该唔超过24小时命。呢个第一。第二就系佢就系、是。再系咁样发展落去嘅话，佢需要更多 CPH4， 佢先至可以短时间内再维持佢嘅生命。 系，即系好似毒品咁。 系啦，第三样嘢咧就系佢深刻决定咗要做一样嘢嘅，就系、是、要报仇。 嗯， 即系呢个我觉得喺个戏入边咧，其中一个最明显嘅一个行动线嚟啦，就系、是、 佢要报仇啊。 有少少咁嘅意味啦，起碼佢一定要揾翻阿張生啊嘛，係嘛？ 但係佢好似係咪有講過，亦都話要攞翻啲 CPH4， 即係所有嘅 CPH4 翻嚟去幫人噶嘛，都係。 可以話係幫人啦，但係亦都係幫佢自己啦。但係其實有好大嘅意味，我自己覺得大家可以唔同意我，嗰、那個係有一個報仇嘅成分嘅。如果唔係嘅話，靠佢嗰陣時嘅智能，佢根本就唔需要去揾呢一個阿張生噶嘛。咁雖然咧嗰場戲就係講佢揾阿張生，然之後通過佢揾到張生之後咧，接觸到阿張生，跟住咧就靠佢身邊嗰啲人啊，就全部用佢嘅超能嘅智慧咧，就已經可以揾到曬嗰啲人咧係飛去邊度。 即係掂一掂佢嘅頭就可以進入佢腦部一啲末端嗰度。见翻佢哋啲机票去边？ 系啦，睇到好细致放大，就见到晒系飞去边度。然之后佢就即刻第一，佢想办法联络法国警方啦，又叫佢嗱，而家咧系有一个国际贩毒集团就会喺边度边度边度咁样嘅，咁你就去兜截佢哋咁样。咁当然嗰个警察就我做乜要信你啊咁样。但系最劲嘅就系 Lucy 通过电话线就已经知道佢而家坐喺个咩位，对住个咩，叫佢攞起喺边个位置有支红色笔。 系 咁样，即系嗰个警察一听到之后就哇，唔系闭路电视啊嘛，即系呢个人咁神通。 通廣大嘅咩事，咁就姑且信佢，然之後就去執行委派佢叫佢做嘅嘢啦，亦都真係捉到一啲人就係有嗰啲咁樣嘅毒品啦。咁 Lucy 咧，亦都係想辦法咧，就去追蹤呢啲毒品，亦都攞到其中一啲喺佢手上啦。因為佢搭飛機嘅時候又開始有啲奇奇怪怪嘢噶嘛，佢要靠，如果唔係佢就會死啊嘛。再冇 佢之前亦都係用同一招去聯絡阿 Morgan Freeman， 話要去揾佢啊，睇下阿 Morgan Freeman 點樣幫佢，所以佢就搭咗呢程飛機去法國揾佢噶嘛。 係啦，即係總之就咁啱 Morgan Freeman 又喺法國啦。咁總之就嗰件事就係、是、第一，法國警方就幫佢咧拉曬嗰啲幫手運毒嘅人啦，然之後想辦法攞曬嗰啲咁樣嘅毒藥出嚟。但係因為佢之前去報仇咧，呢、這個張先生咧其實係俾佢即係深刻係傷咗嘅，就係、是、我唔記得傷咗對手咁就啦嘛，咁啊，咁跟住就呢、這個張先生當然就好嬲啦，即係無啦啦點解會呢個女人會可以咁做？因為由套戲前段我哋已經知道佢心狠手辣噶啦嘛。咁、好啦，呢、這個張先生咧就一路咧就係想辦法，喂，一定要揾呢個女人出嚟，同埋我要攞翻曬嗰啲已經流咗出去嗰啲 CPH4。咁佢就追查到原來就係法國警方拉曬佢嚟，咁啊即刻派曬人去法國嗰個醫院嗰度，然之後就希望可以攞翻嗰啲 CPH4 啦。但係與此同時咧，阿 Lucy 就出現啦。咁但係 Lucy 因為而家已經個腦部發展已經係去到唔知50%、60%，真係已經好犀利噶啦。咁佢基本上入嚟咧就係、是、用超能力兩下就已經解決曬所有嘢，然之後攞曬咧 CPH4，跟住佢又可以喺空中見到曬所有電話網絡啊，可以抽某一條聲出嚟，佢係聽到曬咁樣。佢基本上佢係可以統治地球噶啦。 係咯。 咁但係咧，超能人嚟。最重要咧就係佢咧，其實就係聯絡 Morgan Freeman 呢個專家咧。除咗係佢想睇下 Morgan Freeman 幫唔到佢咧，其實因為佢已經明白曬所有嘢咁樣，突然間佢話佢知道我會死啦，喺臨死之前咧，佢就要做一樣嘢，就係想辦法將佢知道嘅嘢、佢明白咗嘅嘢咧，然之後全部嘢就話俾佢哋知。 呢啲嘢係超越咗依家人 所有嘅科技啊、研究咁、 啊、 樣。咁但係點樣講俾佢聽咧？佢話因為太多啦，我冇咁多時間。咁到最後咧，佢就將自己變咗做一條 USB， 呢個好似好笑咁。但 係佢首先係將自己生咗啲好似黑色嘅樹根出嚟，罩住曬啲電腦吸收能量咁樣先噶嘛。跟住最後就喺嗰啲黑色樹根嗰度標咗個 USB 出嚟。 冇錯啦。但係與此同時咧，又出現一樣我哋之前提過嘅嘢，就係一啲 physical conflict 同埋 external conflict， 就係呢個張生梗係要追曬嚟呢度噶嘛。而之前同阿 Lucy 合作嗰個法國警察咧，亦都係一路同佢哋周旋緊，就係、是、一路係咁俾佢喺度攻入嚟、攻入嚟、攻嚟，佢哋又節節敗退，退到去Lucy 要变做条 USB 嗰间房，系咪？到最后阿张生亦都入到咧，入到去，诶、，Lucy 咧，去边啊？做咩啊？咁啊，到最后亦都话呢个张生亦都俾嗰个法国警察咧，系击毙咗嘅，应该击毙咗之后咧，咁呢个法国警察亦都问啦，咁究竟阿 Lucy 而家去咗边啊？就喺呢个时候，佢到最后系啊，佢个电话就收到个 message， 就系、是、I'm everywhere， 完， 我系无所不在嘅， 就 系 呢套戏 完咗啦。 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繼續翻嚟一劇之本啦。阿初，我哋今日講緊劇本咧，就係 Lucy 超能殺機啦。咁啊，頭先我哋都講咗故事內容嘅，我簡直覺得係情理之外啊，意料之外啊，咩都喺外面。 系咩？ 系啊，系噶，即系嗱，头先我哋讲到佢可以统治地球，但系最简单一样嘢，点解阿张先生追到嚟嘅时候，佢唔可以一早令到佢喺呢一個，但佢喺大學入面噶嘛，同阿 Morgan Freeman 係唔可以用一種能量去包圍呢個大學，令到張先生入唔到嚟。你明唔明佢嗰天馬行空去到，我覺得你冇嘢唔得噶啦嘛。係 啊， 點解出面會有一個咁嘅 conflict 存在咧？係你可以擊破曬所有嘢。係 啊， 咁我覺得依家係編劇佢想點講都得嘅喎。咁突然之間有啲嘢佢做唔到，突然之間有啲嘢做到，我會覺得我會成日去諗呢啲空間究竟咩幾時係得，幾時係唔得咧？哇！原來呢個又可以令到啲人飛曬，突然之間可以令到所有人瞓曬覺喎。 呢個真係好大嘅反駁位，我完全同意。係 啊，所以我睇到有啲辛苦嘅會係。 即係我又唔會話覺得辛苦嘅，即係調翻轉頭，我哋之前都提過噶啦。呢、這個我哋發呢個夢走去睇 Lucy 發呢個夢，就係、是、呢個夢個夢係會叫醒你嘅，就係、是、中途突然間，喂做咩？喂 你咁劲，你唔搞掂咗张生嗰扎人先，你搞佢先啦。你入去做咩啫？你变到黑麻麻炸嘢咁，你想点啫？乜料啊咁样？你要用好大能量咁，又唔系啊？ 同埋超越咗 physical 噶咯？点解你个身体会生？你个脑开发咗，但系点解你个身体会生一啲嘢咧？即系头先之前嗰啲令到人飞，你都可以话系脑电波。 咁呢个系佢个前设嚟嘅，我哋冇得讲啊！即系佢个前设，但系佢个前设到佢一个咁大嘅 power， 点解佢唔攞嗰个 power 搞掂张先生先啊？嘛，呢个先就 系 问题。佢个前设佢设咩都得噶，即系所以我唔会话完全情理之外嘅，因为如果你咁讲嘅话，叮当都冇得做啦，系咪先？即系佢又咩随意门、啊，点样随意门啊？打到门出去，你系咪真系做到一样咁嘅嘢先？喂，最惨系咩啊？嗰个咩竹蜻蜓啊？你算嗰嘢竹蜻蜓可以吊高成温，你条颈唔断先讲啦，系咪先？咩放大缩细窗、啊？我肥你，如果你会放大嘅，中间嗰啲细菌唔放大。 系、哎， 即如果你咁谂嘅话，系冇得好讲嘅。 好话记忆豆沙包， 系啊，嗰种啦。 唔系，我想听你反驳。 算啦，唔好讲嗰啲啊。但系个重点系话，你如果去到某一啲位，我哋真系反驳佢嗰个假设或者佢个提案啊。一开始你每一个戏可能会有某一啲超乎现实嘅假设噶嘛。咁嗰啲超乎现实嘅假设唔紧要，我同你玩，因为每一个戏就 系 游戏规则啊嘛。 系啊， 我讲过、 啊啊， 每一个独立嘅世界，每一个游戏规则。咁我跟你个游戏规则，你个游戏规则你 set up 咗阿 Lucy 咁好打，咁、 啊、 超能力，点解佢唔嗱嗱临弹一弹手指搞掂咗张先生先啫？咁咪冇人追杀佢咯？ 或者眨一眨眼，只狗都惊啦。 系啦、啊，咁地球就已经系搞掂啦。你咁大嘅能力，系咪先？ 系啊， 佢冇咁样选择。 我就总之一路睇戏就一路有呢个感觉。你有咩系唔得嘅咧？同埋佢应该可以时空转移去法国，唔使搭飞机嘅啦。我有感觉系。 我唔知啊，都已经可能有咁嘅意味。但系最重要嘅重点系咩咧？最重要嘅重点咧系佢。既然有咁大嘅能力咧，佢而家喺个戏入边嘅 set 粒猛咁话去赶时间、赶时间、赶时间、赶时间，唔够时间。但系呢一个 urgency 咧，系佢冇俾到一啲实质嘅资料，令到我哋觉得嗰有个 urgency， 而嗰个 urgency 大到佢要放弃处理啊，张先生去处理佢自己先啊。 系 呢一个喺编剧同导演上面都系一个大嘅缺失，因为到最后佢点解会唔处理张先生？唯一个可能性就系话，而家我一系就将我知道嘅智慧咁大嘅可以 sacrifice 咗，然之后变咗一条 USB 送俾 Morgan Freeman。 系 一系就系我嗱嗱临搞掂咪张先生，跟住我再慢慢变做条 USB 都得啊，系咪？但系如果佢真系好急嘅，冇时间嘅，我如果花五秒钟去解决呢、這个阿张先生 ，suppose 佢咁劲，五秒钟解决咗啦，转个身喺门口嗰度等佢嚟啦，佢就到啦，我听到佢电话，佢就到喺门口，一弹死晒，啊得入去变 USB， 咪 搞掂 啦， 系咪先？但系呢个位置就实在太大嘅反驳 ，OK， 咁我话佢太大嘅反驳，咁我又喺度谂啦，即系我自己作为一个，我成日都我希望我可以帮到佢谂到个解释。 系 点解佢会咁样谂？即系我有谂过会唔会系咧个编剧或者系导演咧觉得 Lucy 呢个角色去到呢个化境啊、嗯，即系佢有咁大嘅智慧咧，佢已经觉得你咪有啊，张先生杀咪杀咯，人啫嘛，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因为 Lucy 如果系去到一个咁样嘅位置，其实喺佢嘅世界嚟睇，佢好似神咁样睇下面嗰啲普通人，普通人啫嘛，死咁啲咯。即如果佢系咁样睇呢个世界，而佢觉得，哎、我 哇咁好深喎、啊！呢一个概念对于 Lucy 嚟讲， 我唔知啊。但系就算我呢个谂法系啱嘅，喺个戏入边冇 present 到咯。 嗯， 即系我强加于上面嘅 interpretation 咯。咁所以呢个只系我强加于之上嘅 interpretation， 而系 interpretation，which 系爱嚟讨论系冇意思嘅。 系系系。 如果呢一个系个编剧谂法，系个导演谂法，喂，呢个戏入边话俾我知啊。唔系我哋咁样谂出嚟噶嘛，唔系我哋咁样自己两个喺度倾倾完之后，系喎系喎系喎，跟住继续翻工咯，继续放工咯，继续去做自己嘅嘢咯，咁样系咁样，咁冇意思啊！因为我哋如果想讲故仔，我哋到最后都系讲得清楚啊！唔知大家有冇发现？我唔知你有冇发现？头先我讲个故仔讲到临尾咧，阿张先生走去报仇啊，想啊揾到阿 Lucy 嗰段咧，我都费事讲啊！ 唉，你临尾 去啦， 临尾弃咗讲嘅， 因为冇意思啊，喺个角度度，我而家睇唔到个戏嗰样嘢有咩 urgency 啊， 嗯， 编剧导演系有好大嘅问题喺呢度， 系，我都认同，我想透下气先，不如我哋休息一阵，最后翻嚟再讨论，好唔好啊？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继续翻嚟一劇之本啦，阿初。嗱，我想用翻我哋最基本，我哋会讨论嘅剧本嘅方法去讨论啦，起承转合啦。嗱，我觉得起喺边咧？总之一开始啦，总之我觉得佢喺酒店有好多尸体，佢喺酒店下面一落到去杀咗佢男朋友，我觉得呢啲唔关事嘅， 系 好嘛？ 系， 因为佢依家成件事系讲紧佢有咗呢种能力之后嘛。咁我会觉得係之前有啲都必要性嘅，即係个 CPH4 有几重要啦，对于佢哋嚟讲。但係真正进入佢体内令到佢有呢种超能力係佢咁啱唔小心被人踢咗一脚啦。咁但係踢一脚之前，我觉得有好多嘢好似唔係好重要囉，唔係好快地去推进个故事嘅成囉。 我明白你的讲法的。第一个起其实就是真的他体内开始有这个 CPH4, 他开始变超人了。 是。 即是那个位置真的是个故事的起来的。因为他不是有这些 CPH4 渗漏呢，他就不会变超人了嘛。 是。 那后面就没有戏做了。但是当然也都说，那如果不摆他体内又不会的 damn, 那很多人可以讨论这些东西的。但是就我不打算专登去讨论，我都同意那位一定是他开始有这个超人。超能力，然之后佢面对呢样嘢，佢点样处理？呢个系佢成个系个最大问题嘛。 嗯， 其他嗰啲系前设，点样令到佢嚟到呢个位啊嘛。 系， 咁所以你话个起呢、这个起因咧，真系个起因成件事，我都应该会一系摆喺呢度。 嗯， 一系咧，当然你都可能有啲人话就系由佢个男朋友扣呢个嘢上佢身，令到佢牵涉入呢件事入边。都唔係唔成理嘅，但係俾我揀，我寧願揀後面啦。咁即係話揀後面即係咩呢？即係揀佢開始有滲漏，呢、 啊、 個 CPH 廚科夠開始有滲漏。咁之前嗰啲呢，其實就係 exposition。 嗯，係啊， 即係喺我哋技術上，我哋叫 exposition。咁但係編劇同導演呢，就其實喺度做緊咩呢？就喺個 exposition 度，其實佢就花咗好多功夫，令到呢個 exposition 呢願意有追看性， 好、有氣氛， 好有氣氛。好似好勁咁樣，令到件事有一個好大嘅 build up， 令到我哋 hook 到我哋，令到我哋會、哇好緊張，我會變成點啊？因為其實最理想大部分觀眾入去睇戲之前係唔知睇咩噶嘛。咁雖然啦，都有啲人見到呢個戲啊，哦係佢有超能力嘅咁樣。咁好可能咧，到最後呢個戲咧係俾嗰啲做電影宣傳嗰啲人咧係殺咗嘅，因為做電影宣傳嗰啲人一早就露咗條橋。但係其實呢個戲你諗下，人哋英文個戲啊個電影個名叫咩？叫 Lucy 啊。Lucy 睇咩？可能入去睇一个好可爱嘅小妹妹呢 Lucy 呢，跟住睇佢嘅一生呢咁样。哇，唔系喎，冇人知道睇呢个系咩戏㗎喎，入去嘅时候。但系而家呢就嚟到香港唔得啦。因为 Lucy 系冇人睇嘅。唔知 Richard 会唔会有人睇啦。咁啊Lucy 又冇人睇嘅。所以 Lucy 后面一定有超能杀机。系嘛？咁呢个已经系好明显，又系有一啲商业嘅行为令到。 其实之前鬼眼都系咁样啦， 都系咁样啦。 啊、Six Sense 第六感几有诗意啊！鬼眼，嗯，大概会知道见鬼咯， 撞鬼嗰啲叫做，但系点都好啦。总之而家就系好明显，即系导演编剧喺叫呢个戏做 Lucy 嘅时候，已经本身唔系咁想讲咁多嘢，系讲我哋睇下 Lucy 啦。即系呢个戏就系讲 Lucy 呢个人点样由一个普通嘅大学生慢慢变成一个超能人，跟住慢慢变成又系拯救地球啦。因为佢最重要就系将佢所知道嘅嘢，希望可以攞出嚟拯救地球。 喂，同埋我话有时咧，即系听朋友讲话好好睇啊，讲咩啊？哇，讲一个人嘅脑嘅开发，诶，我会有兴趣睇。但我见到超能杀机，我就会谂脑嘅开发等于超能力，即系有啲嘢佢已经开咗俾我睇。可能我净系觉得脑嘅开发，跟住佢入边，如果我入戏院见到有超能力嘅时候，可能我系 surprise 噶，咁都扼杀咗嘅，其实都会。 系啊，咁但系呢个都唔重要啦。重点系我哋头先讲紧话嗰个 exposition 咧，前段咧， 系 即系你头先讲紧话，哇，点解又有呢个张先生，又要系韩国人，又要喺台湾，又要点点点，即系我唔知有几多嘅商业考虑令到嗰样嘢要将我哋呢啲亚洲元素摆入去啦。即系你如果有印象咧，你记唔记得咧 ？Armageddon 咧，咪有一场咧，就系佢呢个转油台度嘅，转油台嗰啲嚟睇转油台嗰啲客人系咩客人嚟噶？ 中国人啊嘛， 中国。 系四个中国人。 你而家呢个 Lucy 入边嗰啲人系咩啊？ 台灣人 同埋韓國， 啊、 即係你見到呢啲完全係商業考慮嚟嘅、哦，即係佢將某啲 element 擺咗入去，令到我哋啊好似關我哋事 咁 樣。 咁係 Transformer 喺香港拍都會， 係嗰啲咁嘅嘢啦。咁但係嗰個都唔係重點啊，重點就係你見到前面咧係即係衰啲講啊，係我覺得係好多啲，即係當然佢個技巧做得幾純熟嘅，一啲導演同編劇嘅堆砌。啲商業嘅考慮令到嗰個戲好似推進咗咁樣，即係起碼有戲睇啦。咁呢個我必須要讚佢技巧純熟，但係其實成個戲嗰個瑕疵咧，特別係後段咧，我覺得依然係大嘅。即係點解嗰個位佢唔令到嗰個 conflict 係更加大？嗱，譬如啦，好簡單，你睇譬如 Iron Man 咁先算啦。Iron Man 你個主角你發明咗個有個裝甲，令到佢又有超能力啦，係咪？咁深刻係啊，啱啱先？佢著咗嗰套裝甲，佢有超能力啦。咁佢個對頭人。知道佢咁样做系咪抄咗佢嗰个科技，然之后整一个更加劲噶？ 嗯， 咁佢系咪有得打啊？呢场仗 系啊， 唔会小童群益会对曼联啊嘛， 系 咪、 啊？ 我哋讲过一万次啦呢样嘢。而家个问题就系、是、我哋阿 Lucy 就变咗曼联啦，咁啊好明显啊，张生根本就是小童群益会嚟嘅，但系咧就唔搞呢件事，唔理佢。有小童群益会喺出边咧，就自己喺度打康乐棋，佢自己喺入边咧。就踢世界杯， 自己对自己嘅， 自己对自己嘅，佢连唯一一个我哋认为喺个戏入边嘅叫做佢嘅制肘啦 ，constraint 就系时间啊嘛。佢猛话我冇时间啦，我唔够时间啦，我就嚟就会消失噶啦，我一定要尽快。但系呢样嘢喺个戏入边实在 define 得太过弱啦， 嗯 ，define 得太过唔好啦。呢样嘢令到唯一一个阿 Lucy 嘅危机咧系冇咗，因为而家好大嘅危机系咩啊？系啊，张先生随时会冲入嚟啊嘛。 系， 咁既然呢个危机咁大啊 ，Lucy 又咁劲，点解唔一早解决咗阿张先生先啫？咁呢个危机咪冇咗咯？咁佢咪可以安安静静咁样同阿 Morgan Freeman 解释一次，然之后又自己慢慢变做一条 USB， 再化身翻出嚟，有个人人形立体咁样，我解释一下呢条 USB 点用啊？咁都得噶， 系 咪先？但系而家个戏就的而且确喺呢个位，我就真系觉得系有啲话就话讲古唔好博古，但系因为你自己定立咗个游戏规则，系佢已经超能力啊嘛，佢呢个超能力。点解唔即系以一个常理咁去运用咧？常理就系情理之内啊嘛。如果我系 Lucy， 我而家咁睇个戏，我系 Lucy， 我一早搞掂咗阿张先生先啦。 同埋其实佢第一下喺酒店揾佢，咪伤咗佢对手嘅时候，又唔杀佢，但系杀晒门口啲人噶咯。即系佢开枪杀晒门口所有人，但系就冇杀张先生，又要留佢嚟追自己。 呢啲位置真系太过。即係攞嚟做啦， 令到我哋個夢係咁死。 我哋叫做唔合情理咯，真係。所以好好嘅戲講嚟講去，情理之內，意料之外。我必須要強調嘅就係，我而家講緊合情理，唔係講緊哦佢變做超能力呢、這個唔合情理，唔係我唔係講呢樣嘢唔合情理，係講緊你個戲 set up 咗某一個遊戲規則個玩法。呢、這個世界係咁樣運作嘅話、 啊， 你要令我有辦法相信呢一個運作模式先得啊！我唔理你係講緊哆啦 A 夢，我唔理你係講緊四驅車嗰啲人可以追得到佢自己架四驅車嘅，佢可以乜都好啦。你講咩？你 set up 咗個遊戲規則 ，OK， 我跟你個遊戲規則玩。但係你玩翻你個遊戲規則，你唔好自己唔理自己個遊戲規則，然之後 set up 啲新嘢亂咁嚟，咁係冇戲做噶。因為我哋坐喺觀眾席度、嗯，我哋會咁點啊？你點講都得噶啦。系咪？因为冇晒规范啊嘛，冇规范我哋唔知做咩。到最后所有戏所谓嘅 conflict 系咩啫 ？conflict 其实系有某啲嘢系一啲 physical conflict 嚟噶嘛。我哋提咁啱呢几集我哋提好多次，时间系其中一个好大嘅 physical conflict 嚟噶，成日都出现噶。就算系嗰啲拆炸弹嗰啲都系时间啫嘛，系咪？咁如果你话俾我听呢一个戏原来阿 Lucy 最大嘅 conflict 系时间嘅话，咁你要俾多一啲实质嘅证据证明，或者系俾一个实质啲嘅 time frame 我要知道点解阿 Lucy 佢要忙到急。到连阿张先生都唔得人理，咁个系先至会合理翻咯。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我最大最大 at this point 最应该要解决嘅问题咯，喺呢个戏入边。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喂，咁啊，讲到呢度咧，即系我哋头先都讲啦，就系话去睇呢套戏之前，我哋两个都。都分別從唔同人嘅人口中啦，有啲人話好正啊，有啲人又話唔知睇乜咁樣啦，即係兩樣都有嘅。咁通常一套戲咁兩極咧，我覺得都係好事多過壞事嘅咁樣。 嗯。 咁但係我自己有陣時我會真係問自己，哇係唔係我哋讀書讀得多咧就係壞事咧？即究竟點解 喺我睇完自己睇完个戏之后，我觉得喂唔得咁样，会有咁多人觉得好睇嘅咧个戏。 我突然之间喺度谂咧，觉得好睇嗰啲人会唔会系一啲文科人 我唔知啊，可能 即系会冇理咁多我哋所讲嘅。 唔系噶，但系又调翻转，通常走去读戏剧嗰啲人都系文科人嚟噶嘛，系咪先？即系我哋咁啱咁唔知好彩定唔好彩，我哋两个坐喺度都系理科人啫，我仲系整车嘅添，系咪？ 你整车嘅咩？ 我机械工程嘅嘛，读 我读下 AMS 啊 PMS 嗰啲， 好啊， 冇乜嘢嘅，冇你咁犀利。唔系，但系我听我啲朋友觉得好好睇就系，可能佢觉得条桥啊，佢觉得。哇！咁如果我脑真系开发到四十、五十、六十，甚至乎真系去到一百嘅时候，我呢啲能力嘅时候，我会点样去运用呢？即系好似提醒咗佢一啲嘢，或者佢觉得啊，我原来我个脑依家未开发够嘅，即系可能系呢条桥令到佢觉得好特别啩。 其实呢条桥唔好话呢条桥啊，呢、這个概念啊。唔系新嘢嚟噶， 系啊，唔新。 即系因为成日都有人讲啦，哦，我哋大约用到我哋人脑咧，大约系10-12% 嘅啫。即系爱因斯坦都系咁上下噶咋咁啊？ 啊， 如果人类可以系啊，如果人类可以用到佢个脑咧多啲百分比嘅话咧，咁就犀利啦。咁即系呢样嘢成日都讲噶。咁而家只不过系有人将呢、這个哦想办法搵一条桥啊，怼啲药落佢个肚度咯。哦，然之后佢开发咗出嚟啦，咁样咩原因都得噶，俾雷劈都得噶，啱唔啱先？ 同埋呢个 CPH4本身是小朋友骨骼成长，但是变成个脑发展都挺有趣。 即这条桥应该最适合就是那些婴儿奶粉那些搞啦拍什么鬼的电影啫，我觉得。 Lucy, 你的奶粉这样。 是啊，真的成长必须跟 DHA 和 DHA 那些一样啊。即是这样可能还有 point， 但是问题现在真的究竟啲人看戏是特别是呢个戏啦，究竟系乜嘢令到啲观众觉得好睇？我好想即系我哋都，我唔知道我哋嘅节目有几多少听众啦。即系如果啲听众你哋有啲咩谂法嘅话咧，我想听下你哋讲。我想有一集咧，我哋花啲时间咧，即系睇下究竟，特别系关于 Lucy 啊。 我想试下搵一次我哋做埋封烟呢个环节。 喺度封烟都几好笑喎！真系讲紧已经有人打电话入嚟同我哋倾咁样，可能咬到火唔火咯？我好中意，我好中意，我好中意咁，咁啊好正咯！即系呢一个戏，我觉得系其中一样嘢，就系、是、有啲人好中意，有啲人好唔中意。咁呢个系几值得讨论。 但系好有趣嘅，事实上睇呢个戏个半钟，我又觉得有追看性嘅。即系我觉得我都期待佢下一件事发生紧啲咩，但系另外一个追看性可能系就系我不断喺度 judge 紧系咪得嘅先，喂点会咁噶？咁亦都系我唔肯晚瞓嘅其中一个原因。 对我嚟讲，后边嗰大半个钟，我觉得我系俾人呃咗噶，俾人呃咗嘅意思嗱，我成日都讲嘅就系话咧，有阵时咧我哋去而家去戏院睇戏咧，耐唔耐就会听到噶啦，就系、是、譬如有啲电影专登悬疑少少，你唔知道嗰个角色跌落山崖系咪死咗或者点嗰啲咧，跟住静晒个 moment 就总会突然间有个人走出。死咗啦，系咪死咗吓？咁定咁问噶嘛，系嘛？咁但系其实我哋唔会问，系因为知道嗰个戏之后会 pay off 噶嘛，之后会讲翻究竟佢系死咗啊，定唔系死咗啊，定还是边个救咗佢啊咁样噶嘛？通常都会咁，所以我哋唔会问，我哋系知道嗰度系个编剧导演专登 set up 一个悬念啊嘛。 系 ，OK， 好啦，呢、這个戏咧，我就系去到一个位置、就是，就系哦，佢而家攞咗嗰啲 CPH 科啦，即系喺个医院度攞翻晒啦，然之后佢用超能力已经解决晒嗰扎人啦。咁跟住佢就而家话系，我哋要去揾阿 Morgan Freeman 啊，去嗰个大学嗰度啊，咁啊揸车去啦，真系非常疯狂咁样飞车去啦，系咪？咁我跟住就喺度谂 ，OK， 咁而家即系剩翻啲咩问题咧？我剩翻阿张先生会追杀佢，咁我咪睇下呢样嘢点样，佢点样解决呢样嘢咯？佢唔解决、啊，我一路以为佢入去，然之后揾呢位解决，冇、啊，佢夹硬制造一个 physical 嘅 conflict 喺出边。就係阿張先生同呢個法國警察同埋法國警方嗰度一路響逼入嚟，即係我唔知道法國警察係咪廢得咁緊要啦，俾幾個韓國嘅黑幫嚟到法國之後 啫嘛，好似係 係啦，即係應該法國警察廢啦，佢哋想講咁 應該二三百個啦，係嘛？ 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有個好好低能嘅講法話，嗰陣時啊英國搞奧運嘅時候咧，有好好笑嗰個講法話，嗰陣時啲人投訴喺英國奧運嘅時候啲嘢食好難食啊嘛，咁跟住啲人就攞翻出嚟講，梗係啦，你喺歐洲嗰頭揾英國人。做厨师罪税，揾法国人做工程师罪税，揾德国人做警察罪税，调翻转就啱晒噶啦。揾德国人做工程师，揾法国人做厨师，揾英国人做警察。 英國人啲警察係點啊？御林軍啊嘛，即係門口嗰啲企度唔喐嗰啲咧，咁啊最 friendly 你就可以揾佢影相啊嘛。揾德國人做警察賴嘢啦，即係德國做警察係嗰啲秘密警察嗰啲啊嘛，以前 SS 啊嘛，係咪？咁啊，德國人做工程師最好，法國人做工程師又賴嘢咧，法國人唔理嘅所有嘢，但係你叫佢煮嘢食就最好食啊，法國菜。所以嗰陣時有咁嘅講法嘅，咁所以可能呢套嘢其實係想講法國人都係唔好做警察啦咁、 okay. 樣。但系 anyway 啦，嚟到呢个位，我哋一路系想睇下 Lucy 俾呢个张先生追杀紧，究竟佢会点样解决呢一个最 obvious 最表面嗰个 conflict？ 但系点知原来佢唔 care 啦。咁我就一路喺度睇紧，我作为观众，我哋系咪 hook to 嗰度啊？我 hook to 嗰度噶嘛？我正常嚟讲，我系先啦， 都系嘅。 因为某程度上，我哋等紧佢啊嘛。因为法国警察废啊嘛，我哋见到法国警察废唔紧要，咁啊 Lucy 咁劲，咁啊 Lucy 应该会突然间出嚟无啦打到门。弹一弹手指，然之后佢哋搞掂咗，跟住我继续变 USB 啦，咁样咁咪得咯。 我冇咁期待，因为我成日喺度谂咧，点解你一早唔喺佢酒店插住两只手嘅时候整死埋佢啫？ 唔系呢个都系一个方法啦。但系我而家讲紧嗰个问题系话，我作为观众，点解我哋会觉得追看性？我哋嗰个追看性其实系俾呢一个 illusion 呃咗我哋。导演花咗好一些功夫去摆喺嗰啲枪战度，点解？因为要令到嗰度有一个 conflict，令到我哋哇好紧张，好紧张啊！出面好紧张，但系其实个主戏都唔喺嗰度。出面几紧张有乜用啫？我哋最需要听到嘅就系间房入边佢哋喺度变 USB， 然之后出面就一路响攻埋嚟，死啦！我哋而家点样封住道门啊？如果我哋睇 Morgan Freeman 同入边嗰几个 professor 点样封住道门咧，都可能仲有气系。但系你睇出边嗰啲张线咧，摆到明，摆到明啊，就系、是、导演圆目棍珠。喺度揾某一啲 physical conflict， 令到我哋觉得有戏睇，有嘢追，但系其实冇嘢追。嗰、那个位系出紧术嘅，我认为。 同埋咧，嗱，而家到最後啦，我想講最後一個 point 咧。咁、起承轉咁，如果今次佢好想將個知識留低，咁最尾佢就 USB 承認俾咗 Morgan Freeman， 咁個轉啦已經成立咗啦。咁、個起承轉合個合 ，I'm everywhere 係咩嚟？純粹型啲咁樣完啊，係嘛？ 最緊要係鋪續集咯。 哦，係啊。 呢個戲應該係有續集嘅。 Okay. 我有印象是他说会拍续集的。 咁但係 I'm everywhere 点样可以帮佢铺到呢？我觉得嗰个意思係无中生有，突然之间好似你讲咩都得㗎，我是神咁样得㗎。係 啊，咁其实佢系神啦、啊。 我爱你咁又得㗎喎，冇嘢冇所谓㗎喎，佢最尾嗰句系同个剧情冇关㗎，呢个合系。 我都唔系冇关嘅，即 系。啊，有关系乜都得。 因为如果成个戏系讲有一个人类如何由普通人变成咗佢可以超越常人，得到个脑部 100% 嘅发展，又系好似啲奶粉广告咁样 ，100% 嘅发展，咁佢发展咗啦，有超乎常人嘅能力，然之后佢将佢嘅智慧，虽然佢嘅生命完结咗，但系佢将佢嘅智慧变成咗个 software， 咁佢就可以存在于网络世界，跟住佢点样去用佢呢个能力改变世界，就成为下集嘅 starting point 啦。Why not？ 咁 I'm everywhere 系咩啫？即系佢可以讲 I will be back 噶、 啊，都得噶，唔紧要啦，最紧要型咯，呢、這个戏就系咁样 咯， 最紧要型， 型咗咁样完咯， 唔系真系好似就系出边嗰个枪战咁咯，因为 Morgan Freeman 喺入边同几个 professor 鸡手鸭脚咁样挡住道门唔型啊嘛，出边又喺度打仗就型啊嘛，咁咪令到我哋哇好似有嘢睇啊咁样，但系其实大部分观众我自己觉得啦，我头先问嘅问题就系点解会咁多人觉得好睇，系咪就系俾呢啲嘢呃咗咧？我估噶咋，我唔够胆话系啊。所以我就係好想聽下， 去問下佢哋 普通嘅，即係我哋自己嘅聽眾啦，或者出面大部分人究竟睇你嗰個戲係點嘅咧？咁如果你得閒又可以 send 啲 email 嚟港台啦，等我哋又睇下啦。即係我哋希望啊，嗱臨搞封煙啦，我最中意同人哋討論嘅啦。 搞封煙啦，好，咁我哋安排下咯。好啦，咁今集咧差唔多啦。今集我哋講完 Lucy， 多謝阿初同我哋分享。佢精彩啊，定系唔精彩嘅内容咧？ 唔好咁讲啦，都系精彩嘅， 都 系好睇嘅，有趣嘅。 但你讲得精彩啲啊，我觉得。 唔好咁讲。 好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 一劇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